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，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如果爱是座秋千，你就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帖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被听见。依恋是一条天线，只收到从前。 听见寒风冷

身边的眼神。

忘记。 爱情才是流注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勇气。爱情才是流注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做一张神秘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做一张神秘。有点暧昧，又有一点点距离。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怕。爱情才是流注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才是流注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爱情才是流注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攻击。爱情才是流注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最美的关系，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。 想到你忘掉，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。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是多么清楚，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受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

喂。